速导弹。朝中社话，通过首次试射，国防科学家确认呢款导弹嘅飞行控制性能同稳定性。试射结果证明达到所有技术指标，形容呢款导弹研发项目对大力提高北韩尖端国防科技力量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从飞行速度等嘅情况研判，北韩所称嘅高超音速导弹仍然处于初期研发阶段，都投入实战部署尚需较长时间。南韩外交部话，南韩与中国负责北韩事务嘅代表就北韩试射高超音速导弹嘅应对方案交换意见。韩方强调有必要稳定控制局势，中方重申继续发挥建设作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晴朗同酷热嘅天气。本港方面，下昼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喺下昼4点，强台风蒲公英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初时有一两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国庆日同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下周初风势清劲，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周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63点，升163点，总成交金额1,23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6点，跌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9点，跌23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5蚊，跌4.8；盈富基金25.32，升2毫；阿里巴巴148.3，跌2.6；美团250蚊，跌1.8；恒生中国企业88.62，跌8仙；友邦保险89.05，升2.65；建设银行5.57，升1.6。中国平安54.55，跌5.5；药明生物125.8，升2毫；招商银行62.3，升2.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4，英镑10.517，瑞士法郎8.379，澳元5.645，加元6.136，新西兰元5.411，欧元9.081。每百日元兑港元6.99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091。日经平均指数报29,544点，跌639点。港金现价报16,17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1.83美元，卖出1,742.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狮隧桥底嘅坏车拖走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油站嘅意外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咧比较多车，龙尾分别喺汇景花园，亦都影响到咧将军澳道下行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喺油塘电话机房。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理工湾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接近柯达大厦。路面情况喺港岛 南区香港仔海旁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田湾街呢一段咧有啲挤塞噶。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慢车噶，龙尾去到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呢一段，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另外，七咸道北左转去芜湖街挤塞，龙尾去到新楼街。新界方面，将军澳影业路去宝宁路回旋处挤塞，龙尾清水湾电影制片厂。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最后啦，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13，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6:1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有冇觉得被社会孤立？有冇觉得自己怀才不遇？ 愿你可拥抱梦想。 700万人，总会有人陪你前行。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马俊伟同你继续倾。 必须继续走。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香港电台制作一系列电台电视节目，加深大家对国家的认识。 湾区粤韵， 即梦人， 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文艺晚会， 10月1日晚上7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5台直播。 望下呢边系 beautiful， 咬唇轻轻托住下巴，好好好，好靓啊！戴眼戴眼系啊！ 成名梗系要早，17岁 ？No no no， 7岁就啱啱好。 伦敦有位只得7岁大黑人小女孩，年纪轻轻就成为专业模特儿，哄骗时尚圈同名利场，但风波背后又有咩危机要面对？ 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出轨家族二》，今集儿童模特儿， 星期4晚10点， 港台电视31。 李太，唔该晒你帮我妈咪买嘢啊！ 唔使客气，你成日教我个仔做功课，我唔该你就真。 妈咪，今日姐姐教咗我嘅新词语叫轮舍，我仲识做佢添。难得系轮舍，有时你帮下我，有时我帮下你咁啦。 轮舍嘅帮助一直都喺身边，请支持香港青年协会轮舍第一计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他是一位前度的军人，凭着 Your Beautiful 这一首的作品而走红全世界，今年会出版他的新曲加精选 James Blunt。 I gave it all, but it's not enough. I feel it all too much. I reach for the stars, but they let me down. I play the game, and you always knew that I couldn't play without you. Yeah, I hate to lose. I'm just too proud, but I'm 当年咧，佢嚟香港开 show 嘅时候，都有一面之缘啦。佢系一位好有幽默感嘅朋友嚟嘅。呢个礼拜新上榜占第九位 ，James Blunt《Love Under Pressur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9号骚动音乐提提你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5:30啦，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同埋今日我哋嘅嘉宾咧将会有 Ian 陈卓贤嘅。 哇，紧要啊，紧要啊！我想讲啊，即系讲起就嬲啦，即系一讲起咧一啲嘅artist 咧，咁即系你都知而家近嚟又开翻 show 啦，咁样即系多咗好多嘅 show 睇，咁大家都高兴嘅，但系咧。在大家都好高兴嘅时候呢，我就有啲懵懵地啦，即係心情又嚟啦。咁话说，因为即係你都知道我哋做呢啲行业呢，就会好多人走埋嚟同你讲话啊，有冇方法帮手睇下买唔买到边个张飞啊咁样㗎啦。 明明我都唔喺里面做。 係啊，我心諗我又唔系刘备，我又唔系关羽，系咪先。 点会有张飞 啊，关我咩事啫。哇， 咩年代啊。 係啦，咁 而家2021年9月29喎。 对唔住啊。 唔系1991年9月29、 啊。因为我仲2001太空漫游緊啦。咁但係呢，因为呢即会有好多呢啲 case 嘅。咁近年我少咗啦，但系以前有啲朋友咧，的而且确咧，我有一啲好唔好嘅经历，所以而家我已经系应承咗自己噶啦，以后都唔会再乱咁帮人哋买飞呢样嘢嘅，即系有好多方法咧，即系有时可能嗰啲咩信用卡就有优先订票啦，咁以前我喺旧嘅工作环境底下，即系可能会有一啲嘅。相关人士可能帮手可以帮帮忙，睇下啊有冇一两个位剩啊，即係可以问一问，咁知道嘅时候就可以摄一两个位俾啲朋友咁样。咁但係呢，曾经经历过一啲事情，就係、是、有一啲嘅演唱会你都会知道係好难扑㗎嘛，係咪 係㗎。 咁但係碍于因为有啲朋友仔都识咗好多年啦，或者可能係嗰个关系都唔错嘅。即系出嚟食饭都有倾有讲嘅，咁咧有一次有个朋友喺个演唱会好问水好问水啦，差不多我谂开 show 前两星期先走埋嚟问，喂唔得唔得唔得，帮帮手，两个礼拜后嗰个 show， 我好想要两张飞，我要带我女朋友去睇。事关嗰排佢啱啱拍拖，咁、 哦、 你知啦， 即 系 开售前可能咧未拍拖嘅， 我唔吓、啊，可能系啦，我唔知啦咁样。 如果佢一早买咗，咁咪早啲追到咯。 系啦，即系或者你早啲喺演唱会啱公布咁样嘅时候就容易啲啦。咁有啲就会好问水先问你噶嘛。 咁啊，两个星期前问，其实即系你都会知道，就系其实基本上都七七八八噶啦，一啲受欢迎嘅演唱会咁样。咁然后就话喂，你有冇计帮我扑啊？咁咁嗰阵时做嘢嘅关系啦，咁就会揾一啲嘅朋友仔帮帮手噶嘛。OK， 好，两张嘛，得。唔好介意啊，冇得揀日子噶，我真系边度有位我就摄俾你啦。咁样啊，好嘢喎！又真系佢嗰次咧，真系好好彩地俾我揾到两个位俾佢。咁然后咧就攞咗两张飞。咁跟住然后之后去到大概开 show 前三日左右，佢问。因为佢啱啱攞到张飞上手啊，咁然后佢先发现哦，原来个日期系佢先知系边一日睇，咁、然后佢就话：哎呀，唔好意思啊，呢日我睇唔到啊。跟住我咁张飞我都系唔要啦，咁佢未俾钱我噶嗰阵时，我帮佢俾住先噶咋，佢未俾钱我噶。跟住然后哦咁喂，咁你有冇计放咗佢啊？咁跟住。佢同我讲：，你有方法嘅，居然唔见咗啦个人， 黐线噶， 冇咗失踪咗啊，潜咗落水啊，咁跟住就冇办法啦，咁我焗住话我就俾翻即系相关嘅朋友啦，算啦，佢又唔要啦，你睇下有冇仲有冇朋友想要啦，咁样，咁跟住然后最后就即系又好好彩地有人接收咗，咁就系因为嗰一次咧，我就发誓同自己讲唔好再乱咁帮人买飞。咁然后近日咧，呢个朋友又再出现啦。我同佢讲，我话：，唔好意思啊，而家我唔系咁方便帮人买飞。 系啊，你而家可以用呢个藉口啊。 系啊， 即系啲人会 challenge 噶嘛。 系啊， 即系话你点会冇啊？ 系啦、 啊，你成日做咁多访问，你 睇你个 IG， 我有听你做节目噶，咁样啊嘛。 你就可以同佢讲：，我 sorry， 我而家咧嗰个公司唔同咗。 系啦、啊，我话系啊，因为我而家工作岗位唔同咗，我话唔好意思，唔系咁方便帮佢买飞哦。 系啊， 咁啊算咯。咁但系即系有嗰一次嘅经验之后，你就会睇得出，有啲朋友咧。就好系乞人憎嘅， 因为我以前都试过啦，即系有时你信用卡你可以优先订票啊，或者点样啦，咁啊就知道啲朋友中意嗰个歌手演唱会，咁啊喺个 group 度问有冇人要啦，咁啊订好晒又系咁样样，咁但系有阵时你优先订票，可能同个 show 之间咧隔咗条好长嘅时间，咁两个月、三个月前你已经开卖噶啦。咁好啦，咁啊订好晒，咁啊齐晒咯，俾晒钱啊，俾住先啦，系 friend 唔会走数啦。 系噶， 又系呢啲咯，去到临 show 前，哎呀嗰日唔得啊，我要唔知咩庆祝啊，又话嗰晚要点样？咁啊呢啲位咧，好似你啱啱底下反应，即系你会反咗个白眼先。 系啊， 咁但系继而又会，我又好似明喎。即系我系好矛盾，我又明白就又系嘅。 你又冇得拣日子 咁啊？或者你买嘅时候，你又唔会知道嗰阵时发生咩事嘅。咁解可能佢人生真系有更加多嘅嘢比睇个 show 更加重要啦。 哇！你呢啲真系好好先生100% 啦，波成，你个脾气好成咁。 咁啊，要即刻再搵其他 friend send message 咗。喂，我多咗两张飞啊，你哋有冇人睇啊？咁而最惨就系你通常咁样去问嘅时候，人。你又唔会话俾人，即系你唔会免费俾人噶嘛？ 系噶，系噶。 系啦，咁如果真系好想睇嗰啲，你知道咗啦、 嗯， 你用一个咁嘅渠道去买嗰张咁样转售嘅飞啦，叫做，咁你就会觉得，唉，又好似屈咗人哋帮我手食咗呢坛嘢啦。 即系本身咧系人哋欠你一个人情啦。 本身谂住做个好心一次过买晒咯。 系啦，点知变相人哋帮你接收翻张飞嘅时候，你又变相欠另外一个人嘅人情，真系好惨噶。 系啦，或者有啲时候就话。好啦，我帮手提早揿飞啦，咁好彩揿到咯，揿完之后，到俾飞个 friend 就话，其实我嗰日同日都揿咗，我自己都攞到啦，所以你嗰两张唔使啦，咁你早啲同我讲啊， 好黑人憎啊呢啲， 我一早话咗我负责揿，咁咪我揿咯， 系，唔系有时咧个心态系咁嘅，谂住，搏下啦，即系呢啲明知难揿嘅，边一个揿到就要咗先啦，有理冇理咁样， 系啦，佢又讲到话嗰日翻工唔得闲，咁我有啲 flexible 噶嘛，咁我一早起身咪帮手揿咯，揿完之后，咁我负责，咁我负责，咁你就信我噶啦，咁我到有飞嘅时候又话，我嗰日咧。朝早咧，公司又得闲咯，咁我唔知点解公司 server 又揿到啦，定咩啦咁，又揿到咯，咁我啲飞咁点算 啊？唉，所以有时咧做人咧，我就会觉得咁样嘅，即系千祈唔好。 跌入咗做一個工具人嘅陷阱，即係唔係有時最衰就係唔係就係女仔會揾你做工具人，即係連啲朋友都會揾你做工具人嗰下咧，你就知道，唉，有時對人咧脾氣太好，佢就咁樣恰你噶啦。所以我心諗，我就係應該係嗰陣時啲朋友黐住我，一定係脾氣好好啦，唔會發佢脾氣啦。咁但係佢應該估唔到，我之後就冇再聽過佢電話。 好似最經典啊，即係飛四位數字，因為睇音樂節啊，電子音樂節啊， 即係嗰啲 pass 係嘛？ 佢可能 two day pass，、 哦 okay、 四位数字，咁跟住一早问定晒咁 OK 啦。嗰、那个最估佢唔到，你又冇得拗嘅就系、是、买飞嘅时候咧，佢单身。 哇！ 跟住之后就买到 show 前， 系 佢拍咗拖，另一半唔俾佢去 吓， 即系觉得去电子音乐节好似去 party 咁啊！ 即系你又去嗰啲电子音乐节一定系识女仔咧。咁样，咁佢又好听话，听话成咁， 又唔见佢听我话，我冇人俾钱买飞啊， 所以真系好无奈嘅。即系我亦都希望听到呢一段说话嘅朋友仔，你自己反省一下。 大家要知道咧，即系处理票务嘅咧，根据我认识，即系去倾过偈咧，点样令到呢啲即系买飞嘅人可以身同感受咧？ 系。 就是佢哋去有陣時去安排一啲飛啊，你購票又好啦，或者你唔知咩渠道定點啦，你當好似你擺酒分位咁就得噶啦。 系， 即系佢哋编排个位置嘅时候，如果有啲靓啲啊 VIP 或者点样都好啦， 系， 佢哋点样安排，其实就好似你摆酒会点样安排啲人点样去坐，咁所以咧你要考虑埋呢一样嘢，你谂下如果你摆酒嘅时候。你安排好晒嗰啲位， 然后突然有个朋友临你开席前两日同你讲，哎唔好意思，我唔系咁舒服，你睇下有冇两个人顶咗我个位啦。哇，嗰下真系嬲到咧！啊，你呢一个比喻真系好好，我以后决定就用你呢一个比喻同我啲朋友讲。 因为我真系有问过下，即系有时或者之前参与过喺一啲即系 concert 上面嘅一啲流程，之前讲过啦，咁都了解到啊票务上面其实你点样处理，就系呢啲咯，即系佢哋安排。咁嗰样嘢不限于净系一般普罗大众佢哋去买飞噶，牵涉到一啲譬如你赞助商佢咪有啲飞留咗嘅，佢有阵时呢啲都复杂噶，即系留咗可能十张飞俾呢个赞助商，跟住但系可能咁你话。好晒咁样坐啊，叭叭叭，咁你而家安排座位，仲要有时会变嘅， 系啊， 譬如四人一齐坐啦，入座率几多成啦，咁你可能 show 前又会不断转噶嘛，所以佢话处理票务呢样嘢咧系非常之复杂，咁如果佢安排一啲 media 嘅时候，佢要谂究竟边啲同边啲坐咧，咁如果呢啲坐前啲，嗰啲坐后啲，大家心里面又会有啲咩谂法咧？ 所以我 同你摆酒系一模一样， 我有时宁愿冇嗰啲黑色格格去买飞嘅时候。 黑色格格， 黑色格格，哦、即系嗰啲内部啊、 哦， 大家都好憎嗰啲。 所以呢个世界所有嘢都系因果嚟，同感情一样，你爱一个人，恨一个人，事出必有因，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佢系陈海荣。 当初他要我滋养，爱反了方向，同住也像隔道墙。今天他抗拒分享，今天陪我仍勉强，若誓以为将爱得缺氧，理性都故障。上诉烦到躁，耗尽爱剩下愤怒，一天到黑忍受，渐渐痛够，一堆过失的人，诸多借口，逼我再三屈就，对我出手，仍无半句问候，一想到他轻浮，就恨到透，一早懒得奢求，索性分手。不再向他低头，我已忍够，放弃所有。我要怎算账？明明听到，明明讲好，都不算。 一天到黑忍受，渐问痛够，一堆坏话的人可耻到呕，一切再不保留，痛快散走，无言爱已失救。 今日新闻之前听过有陈海荣的《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先看一节新闻报道。 唔该晒，廖凡，同你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新闻界庆祝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在国家高速发展的过程之中，香港既是贡献者，亦都是受惠者。香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可以享有无限机遇，与国家共发展、共繁荣。他說過去兩年，香港面對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經歷了艱難和黑暗的日子，特別是2019年下半年，黑暴、港獨分子在外部勢力的推波助瀾之下，肆無忌憚破壞社會安寧，更加有少部分反中亂港的分子假借新聞傳媒名義參與和宣揚暴力行為，抹黑政府，發放偏頗報導，甚至假新聞。林鄭月娥說，希望新聞界繼續發揮專業精神，透過中立客觀的報導和評論，令到市民更了解國家最新發展，亦都讓內地和海外人士知道香港由亂轉治。她亦都歡迎傳媒繼續監督政府施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若果按家庭聘请外佣的缓急程度安排为外佣预约入住检疫中心的优先次序，容易引起争议。又认为不宜将竹篙湾检疫中心的申请系统复杂化。自由党议员钟国斌在立法会会议上建议，当局让雇主按外佣获批签证的先后次序预订竹篙湾检疫中心，而非斗快订房，避免有外佣虽然早已经获批签证，却因为雇主未能够订到房间而一直无法来港。罗志光回应话，政府人员今次有如营运一间容纳过千人的酒店，属于好大挑战。如果再将预订安排复杂化，可能到明年一月都未能够安排好有关运作，亦都有机会要寻求立法会额外拨款聘请人手。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孟晚舟事件的解决拔出了插在中美关系之中的一根刺，会不会加大中美领导人在今年 G20 峰会之中会晤的可能性。发言人华春莹说，中美关系还存在大大小小的刺，而这些刺都需要拔出。华春莹表明，元首之间的接触要通过双方商谈来确定，目前在这方面中方没有消息发布，但他说中方通过各种渠道向美方表达，希望美方能够重视中方的关切，采取切实的行动，并且通过共同努力让中方在天津会晤之中提出的两个清单尽快清零。日本前外相岸田文雄当选执政自民党新任总裁，将会成为下任首相。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方愿意和日本新一届执政团队一起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各项原则和精神，深化共识合作，推动中日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健康稳定发展。南韓總統府青瓦台官員說，將會與日本新任首相、新內閣繼續合作，發展面向未來的韓日關係。官員表示，南韓政府一貫堅持區別對待歷史問題和面向未來合作的立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初时有一两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国庆日同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下周初风势清劲，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车龙就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马纪仙峡道上山方向近住爱都大厦一段车多繁忙，龙尾排到落红棉路近中银大厦。另外在鸭脷洲的海怡半岛海怡路一带现在交通都是比较繁忙。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都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城墙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明爱医院。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新田围村一段而家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红梅谷路。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安定村。之后在封路方面，提大家九龙湾的宏照道和常宜道交界有爆水管，现在一带是有封路安排的，经过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和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賓臣，你有冇試過被人批評到體無完膚啊？ 有啊，波成， 我记得啱啱初出茅庐，周围揾工去第一次见工嘅时候，就俾人批评到体无完肤。因为当时我谂住谦虚啲会有着数，点知原来唔系嘅。 原来没有包袱，其实没困局。曾经太懊恼，荒废爱好，抑压得再痛哭。原来状态不足，其实受注目。曾经怕控诉，批判满布，总退缩。原来口中的焰烧光煎熬，原来口中陌路崎岖已独多，前行被赞好，疗伤之后如伸手独斗，孱弱已久，必须挣扎，翻身不退后，途中荒谬，还抗着漂流，尚有一堆理由显出我优秀。没有一点理由沾湿眼眸，原来学会克服，其实愿继续。明知某劝告，想法太老，收敛得未满足。原来想爱追逐，其实没约束。明知有变数，不怕碰到小插曲。原来口中极限开辟荒芜，原来口中愿望兜转才达到，从前就预告，疗伤之后如伸手独斗，孱弱已久，必须挣扎，翻身不退后，途中荒谬，还抗着 太谦虚的下场，就是最后对方根本都找不到你有任何的长处或者优点。当然最后我是没有被请到的，所以之后我明白了，其实做人适当的时候是要懂得欣赏自己的。听过有 Robin， 尚有一堆理由显出我优秀。 何以始终收尾，我这么爱你，期盼着永久，没法分离，却怎么？我们快争执到忘记，我应该爱到时间尽头没有限期。你又怎错，我又怎对？答遍几百次，说真假驳嘴，谈论胜负就如明智之举，说很多。凭据相对着瞬间，越要躲破越觉悟半山，我这般 求说服引领你退避，这样充满会预知去向，有问总要答，博得分拼命抢，其实最后没人如这般抢，夜一身惆怅，相对着瞬间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相对的，若干年后我又成为这个去 interview 的人，去成为一个 in 人的人。结果呢，我将当年被 interview 的时候那一种难过投放在其他人身上，最后将人批评到体无完肤，想起原来都是衰好胜。 没结果的梦想，其实彼此不需要再紧张，为下对不起别要讲，轻松声松声，我对你没有爱上，明日每影张相当中总少了你，成熟定会有些缺陷的美，无憾我的脾气，共你试过一起，在最奢侈的青春碰上你，总算种福气，余为在你 剛才聽過有林奕匡關於愛的碎念，讲咗嘅古仔，想讲嘅系，有时人咧总会因为一时嘅意气风发，又或者系一时嘅好胜，伤害咗唔少人嘅感受。Ega， 理性与任性之间。所以而家做嘢，我都觉得抱持初心比较紧要，唔好破坏人哋梦想啊！ 刚刚开始彼此那种决心，明明悬崖都肯一起苦行，人人问起我的男生，人人亦都妒忌这么真。可惜今天彼此抱得再紧。仍然难逃将关系来划分，同谐白发美丽的谣传失了真，才无奈接受你是个完美缺陷。要发生，始终发生，并未能像个童话于八十岁给你入厨做甜品。无情是我在和你如何美满忍耐。分手一刹却毫无原因，明白我再留恋也是种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都决意放手，不分是不分，如何逆转何人缘分。无奈有爱无缘，前人总吸引，越大希望越见相信，尤其是双方的差距如此近，但你的吻最后只可吻别人。前曾投资生命和内心，如何目送

Let me be the best for you. No, no, no.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还好有幸遇见你，提醒我珍惜自己。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只开口要一起，梦想千里，无一位可相比，伴我追逐传奇。 身边最新排台作品《You Made My Day》，转头翻嚟有伊人陈卓妍，唔好走开啦。 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必须以一个中国原则为前提。国台办反对台湾地区参与任何有官方性质的自贸安排，或者签署有官方性质的自贸协议。被问到香港特区政府提醒市民不能够趁住所谓的双十活动来分裂国家，朱凤莲回应说，国台办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坚决挫败台独势力乱港谋独的图谋。民进党当局长期插手香港事务，乱港谋独，罪恶积累，必遭清算。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强台风蒲公英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国庆日同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有骤雨。下周初风势清劲，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两宗坏车啦，分别就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绿景大厦慢线有坏车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另外，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嘅慢线都系有坏车阻路。咁龙尾啦，就分别去到仁安医院同埋美田路近大围港铁站。由于呢一宗坏车嘅缘故啦，而家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系需要间歇性封闭噶。另外，狮隧公路的新田围村慢线都是有路面维修，所以影响到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需要间歇性封闭。九龙的龙尾分别就在窝打老道近沙福道和龙翔道近龙盘苑。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就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的龙尾就在龙盘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木球会慢车龙尾在深水湾道。九龙方面呢，彩虹交汇处交通繁忙的龙尾分别在观塘道近德福花园，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在圣若瑟英文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龙尾是接近文化博物馆。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 塘方向近新墟街市开始繁忙噶啦，龙尾去到兆安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中心、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香港电台制作一系列电台电视节目，加深大家对国家的认识。 湾区传媒体 世纪长征，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升旗仪式暨庆祝酒会， 10月1日港台电视32直播。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 今天这位嘉宾的名字实在太多的发挥了，我很好奇最后你觉得哪一个最好呢？ 他这个名字令我想起一套电影 《伊人当自强》， 不知道他有没有看过这套戏呢？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系有 Ian 啊，陈卓贤你好啊 ，Hello 两位好， 你好啊， 你啱啱听过佢，你有听过嗰套戏名嘛？或者有冇人用你个名食过呢一句嘢？伊人当自强啊， 多数都系小鸟伊人啊， 系啦， 嗰啲啊， 你知唔知个名字？第一次 听， 小鸟伊人咧，我哋其实真系有谂过嘅，但系写出嚟好似太唔老礼啦，件事 好似唔系咁好咁样，攞嚟讲笑都还好嘅，写低就唔好啦。 所以咧，我哋就将头先嗰句伊人当自强咧写咗咧，咁就送俾你嘅。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哇！呢个真系印嚟噶，嗰个苏度， 其实苏度音乐歌就系印嘅， 啲字亦都真系写出嚟嘅， 就我哋监制写嘅 啦。 系啊，因为伊人呢一个音咧，实在有太多嘢可以发挥啦。 多谢多谢多谢， 咁但系呢个最主要寓意即系当自强，其实即系都系一个希望你可以喺各方面都越嚟越好啦，越嚟越 strong， 越嚟越健康咁样啦，或者事业越嚟越顺利咁样啦。 即系好嘢嚟嘅呢啲。 系啦， 系啊，写嘅就系头先你见到我哋嘅监制 Carmen 咯。 哦，真系噶， 系啊， 就系笔字啊， 系啊， 系啦， 哇，好劲喎！ 佢英文又系近排去学， 跟住 系因为我越嚟写得越多英文啦，我哋俾啲好难。 哇，好劲！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同埋佢好少咧，会特登咧走嚟装下个嘉宾，因为本身阿 Carmen 喺开麦前同我讲，哎，好中意陈卓贤，你一定要落嚟睇下，希望佢听唔到， 爆晒佢啲秘密出嚟咁样。 多谢多谢， 帮你叫翻佢， 唔该。 呢个所以将呢个伊人当自强，咁希望你中意啊。 多谢，我会好好保存呢、這个。 但系咧，嗱，最近咧，即系我哋都即系成日见到啦，即系 Mira 嘅成员都好忙啦，依人就忙紧做自己嘅音乐作品嘅，即系同埋见到你 keep 住又有拍下节目啦，又要做歌啦，又要之前又去同阿 J 峰佢开咗 show 啦 ，keep 住都系咁忙碌嘅状态。我谂第一样嘢当自强就系身体嘅强健系好重要嘅，即系我谂啲 fans 都会好关心呢样嘢，就系自己有冇好好咁休息下先，即系调节下自己嗰个体能先。 休息就而家习惯咗，其实每日瞓三四个钟都 OK 嘅。 好嘅，哇，好恐怖呢个三。通常啲人话系冇啊，好惨啊，琴晚瞓咗三四粒钟啊。琴晚瞓咗三四粒钟 ，OK 啊， 已经射几好啦。 因为而家我 even day off 咧，我都唔会瞓得太耐，我就瞓一阵就已经会自己醒咗咯。 我已经变咗一个惯性啦， 系啊，习惯咗。咁然后身体健康，我就 keep 住日日都去做 gym 嘅。琴日都有做， 系 琴日三点做到凌晨三点。 所以那些24出的 gym 有用就是这样的，因为凌晨的其他以前那些是不开的嘛， 现在就去自己那里，所以就自己开门给自己做。 但是做 gym 有时候人的状态累，可能已经一轮工作了，但是你们都这么要坚持去做 gym， 有时有一天都会想懒下，不如今天放纵下自己，不要做 gym， 不如吃个汉堡包，喝罐可乐，这样 怎么维持状态呢？你觉得做 好辛苦喎！ 我自己就唔太容许自己有咁样嘅，因为即系有一次就有第二次咯。即系你一放少少，可能今日休息啦，你听日都会想休息，后日都想休息。所以最好嘅做法就系每日都 keep 住做，咁就 超级 咁就会好啲咯。 咁去到譬如有 day off 嘅日子嘅话，会即系 gym 就头先讲，即系日日都会做，咁一定有啦。咁仲会其实 day off 时候你会有啲咩嘢？因为不断工作嘅时候，如果要创作，你都要有 input 啊，咁先至有灵感嗰啲咁样。咁你自己 day off 会有啲咩嘢去安排俾自己咧？有 day off 嘅嘢就係處理翻，可能有陣時因為拍嘢拍全日咧，可能有啲事務就等住要處理咯。即係譬如可能有要 follow up 下自己做音樂嗰啲，即係可能有啲嘢要再溝通啊，點樣執得好啲啊？跟住可能我自己嘅一啲 business 上嘅嘢咁樣，都要 follow up 翻。所以其實我嘅 day off。在演藝活動的 day off 就是另外一些工作的一些工作 的工作工作的開始 哇、啊、但是要去到真的創作的話，會不會都自己揀一些時間出來 給自己孤單， 逼自己要去想一下，因為你自己作品有些時候你自己都會參與創作的嘛。都 是我創作呢，通常很少說我要說今晚呢你一定要寫什麼，即是不會逼自己，因為逼就很少會有一些想法出來，所以通常都是每日就因为我日常生活都几常会观察身边嘅嘢嘅，咁可能就会观察到，跟住就突然间谂到啲嘢，有少少灵感，咁就会即刻记低佢咁样，跟住就所以真系日常生活当中去完成一啲作品咯，会即系譬如之前都有啲歌系拍紧剧嗰阵时写嘅咁样，都会 即系喺个片场度一路可能埋位，即系休息紧嘅时候就自己攞住个电话可能录起啲 demo 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或者攞个电话嚟写低啲歌词咁样咯。嗰阵时就系咁样。 所以你其实系一啲唔同嘅场合，你都几中意做一个观察者去。去睇下啲人嘅狀況啊，環境感受下，係咪都係一種咁嘅狀態嘅會？ 係啊，平時都係嘅，即係特別係可能個場面越熱鬧嘅時候，我就反而會越可能靜啲啦，即係觀察下為主咯。即係可能有陣時我有陣時即係譬如可能 Mirror 做嘢嘅時候，十二個我有陣時都會同大家傾下偈，可以手信屁下，但係。跟大部分的時間我是會自己坐在一邊靜下，即可能自己聽下歌啊，睇下書啊，睇下電話啊咁樣，或者睇下其他人做緊咩啊咁樣咯。 睇書喎、啊，呢、這個我有好奇、啊。 係咯，好想知道、啊，因為依人睇書呢件事，聽落去個畫面都已經好吸引啦。 你啱啱嗰個依人睇書好似有個歇後語， 又係食第二個。Sorry， 下次有嘅咁樣。咁但係即係會自己有冇話近期或者可能一向自己比較中意睇一啲咩書籍咩類型嘅書咁樣？ 比較中意睇開嘅係唔係一啲？唔係小說嗰種咯，即係會係一啲，其實我都幾常睇一啲譯本，就係嗰啲係主要係講一啲關於啲人嘅，可能係 spiritual 啲嘅嘢，或者關於你嘅情緒，或者關於你要點樣同你身邊嘅嘢去融合啊，或者點樣，都係一啲可能關於自己自身。 即係點樣去學多啲嘢嘅嗰種嘢，或者點樣可以令到人變得更 calm 啊，或者個人點樣可以好啲啊咁嗰種嘅書咯。 其實你本身都似係一個即係喺內心會有好多同自己對話嘅一個人嚟，可唔可以咁講咧？ 我都唔知道算唔算對話，但我自己無時無刻都會諗緊好多嘢。 係， 即係以前都成日經歷失眠咧，就係因為每晚都好多嘢諗，不停喺度諗緊。哦，今日我發生咗啲咩，做過啲咩？哦，呢樣嘢點樣可以做好啲啊？或者你點解咁做？即係不停喺度諗呢啲嘢咯。咁所以其實我都係一個幾需要獨處空間嘅一個人嚟嘅，係啊，即係不論喺可能喺朋友堆，又或者喺屋企人嗰度，可能有陣時都突然間會自己靜一靜咁樣。 但係而家即係頭先講到，即係會有時因為太多嘢諗，自己瞓唔著覺。有冇而家即係可能用一啲方法改善少少，起碼俾自己得個三四粒鐘啦，都仲要失眠就好慘噶嘛。 定好自然都唔失眠，已經好快就瞓著啦。 而家開始唔失眠， 係因為太攰啦， 好想快啲瞓覺咁樣就係。 因為可能而家個 schedule 都會比較密啲。咁所以其實我都有爭取時間休息嘅，即係唔係特登唔瞓覺咁樣嘅。咁但係就會覺得我有啲嘢，如果我今日唔做嘅話，咁就都唔知等到幾時咯。即係所以就每日都會有自己我一定要做嘅嘢，咁就做完先去休息咁樣。 咁呢個叫依人當自己，頭先會聽到喺即係叫 physically， 你會有一啲嘅方法去 train up 自己。其實你自己嘅內心，你自己覺得算唔算一個？即叫強大嘅，啲心理質素上面面對哪怕出道又好，或者去到而家狀態嘅自己，音樂又好啊，幕前啊等等，你自己算唔算強大咧？心理你覺得？ 我覺得有兩樣嘢，我個心理質素係強大嘅。我覺得可能因為以前做運動員咧，呢一樣嘢係幫到我好多。即係譬如而家可能遇到一啲 tough moment 啊，或者有陣時，即係總之挫敗嗰陣時咧，即係企翻起身嘅速度係會好快，同埋應對嗰種係個心臟係強啲嘅。咁但係內心係咪強大？我覺得又唔係。即係我嘅心理質素係，我覺得都尚算係 OK， 但係內心其實我覺得都係偏向脆弱啲嘅。係啊。 但我哋從旁人呢，其實有時我自己為例，我會比較難想像，就係即係喺我嘅角度，我去睇依人就係、是、又靚仔嚇，而家又受歡迎啦，事業又順利啦，係咪先？即係個 好尷尬， 各方面都好似好開心啊！即係各方面都咁開心嘅時候，佢究竟會有啲乜嘢煩惱呢？即係我有時真係會咁樣去代入嗰個角色，到底依人會有啲乜嘢煩惱呢？ 哇！其实呢样都系就系个矛盾，即系一方面我自己其实都知道，即系自己好幸运嘅，即系都好似好多嘢都好似好顺利啦咁样，咁然后亦都好幸运地得到一班支持者，大家中意咁样，咁但系呢一样嘢其实亦都会令我自己反思，到底我可以再做多啲乜嘢去令到大家睇到多啲嘢，或者有多啲嘅启发咁样，即系好似我不停咁样喺度做一啲作品嘅时候，咁我要点样去突破咧？我点样去做一啲有意义啲嘅歌，或者有意义啲嘅作品，点样可以present 一啲嘢出嚟，系大家会有啲启发，唔系纯粹一只歌听完就算。呢一方面亦都系一个压力嘅来源咯。咁同埋我觉得比较大嘅一样因素系因为我个性格啦，因为我一嚟系一个好慢热嘅人啦，咁然后我又而家咧其实已经系喺镜头前，即系幕前嘅工作，其实已经适应咗好多，亦都比以前健谈咗。咁但系其实私底下嘅我依然系冇变到，即系我会形容为我喺幕前嘅工作嗰个技巧可能进步咗少少。 即系 roll 机揿掣，咁我就知道要做咩啦。 系啦系啦，咁但系我真实嘅性情我系即系我唔会好改变到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又唔系太习惯喺我私底下生活嘅时候都系大家嘅嗰个注视嘅焦点咯。即系譬如可能我普通出街喺街行过或者食过饭，但系大家都好似会望实呢个人咁样，又或者会影下呢个人咁样，咁嗰啲位我就仲未拿捏到点样去 应对， 系啦，去应对去调节咯。 因为嗰个状态自己其实系好似即系叫做熄咗机， 系 啦，唔系工作嘅状态，翻翻去你头先讲嗰个慢热啲或者自己私人空间强啲嘅一个自己啦。 系啊，因为咧其实好开心嘅，有阵时可能喺街大家会过嚟同我打招呼，同我影相，咁跟住影完之后见到大家好开心咧，人哋可以令人开心，我又觉得好开心。咁但系 啊，同埋公開活動嗰陣時見到大家當然都係好開心咯。咁但係有陣時私底下咧，的確有陣時有啲 moment 係好怕人多嘅地方，同埋亦都係會覺得哦，如果大家過嚟打招呼啦，同埋一齊影張相咧，咁就好啦，大家都開心。咁但係有陣時都會遇到一啲情況係，可能喺街度行都會見到大家會偷影啊咁樣，咁嗰啲就有啲唔舒服。咁我仲諗緊點樣調節呢種唔舒服嘅一個心態。 同埋因為我覺得都係兩樣嘢嚟，即係點樣令到自己開心。啱啱你講嗰種就係見到別人開心，自己會開心係一種。咁但係有冇一啲開心係能夠唔需要靠其他人，係自己製造到俾自己？呢一個我覺得都難，會唔會咧？係一啱啱嗰個係有其他人嘅幫忙之下， 係啊， 你自己有冇都發現到？哦，即係除咗啱啱嘅見到別人開心，自己開心之外，都有一啲嘅東西事情做咗，我好純粹做呢樣，我自己都開心噶啦，可以。 而家其实咁样细心谂咧，呢一样真系好难咯。即系细心谂自己都真系，而家嘅开心咧，都系外在嘅开心咯。可能因为出边发生咗啲嘢，或者我令到大家开心，我见到大家开心而开心。好似好耐冇试过内在地由心而发自己嘅开心咯。即系呢一种又系咯。即系而家细心咁样谂，就真系有呢一样嘢存在。 咁我俾个开心嘅画面你谂下 咩？ 如果有一日同方大同在台上面合唱，你会好想同方大同合唱乜嘢歌先？嗱，呢个画面开心啦， 呢个画面开心啊，应该系嘛？ 可唔可以唔拣一首？ 可以 唱搞个 show 好唔好？ 系搞个 show 咁唱晒。所以其实咁呢个有少少 recall 咗我一个画面，就系、是、我同 J 最前排嘅嗰个 concert， 嗰个系啊系嗰个系。近年来少有嘅由心而发嘅开心去 enjoy 嘅一样嘢咯，系、 嗯、 因为真系嗰种系解释唔到，即系譬如可能啲化妆师或者发型师对都好，你好似好开心喎，做咩咁？但系解释唔到嘅，即系总之，我谂呢种就系由心而发出嚟嘅嗰种啊，好 enjoy 同佢一齐做呢样嘢，一齐玩。一起有呢个咁嘅 live 可以唱歌俾大家听咁样， 而佢亦都系一个 happy guy 啦，佢本身都系，跟住玩嘅音乐类型，头先我中意 R&B， 咁佢又系玩呢啲，系咪可以玩到咁样样？ 系，所以系一个好好嘅朋友咯，即系我哋中意嘅音乐又都好相似，私底下相处亦都有啲部位都，唔系有啲 部位，有啲部分因为。 我今日得到一个好纯粹嘅开心。 Too much information， 太多 有啲部分性格上有少少部分相似。 O K， 性格上嘅部分相似， 性格上嘅部分相似。咁所以其实私底下相处同佢都好舒服嘅。咁嗰阵时大家都亦都大家都系会好感恩嘅人咯。即系我哋大家都会讲啊，好正，我可以同到你一齐开 show， 即系同到一个好投契嘅好朋友，竟然可以喺同一个舞台嗰度，然后唱歌俾大家听。有觀眾喺度 啊！我想講嘅就係，因為 Ian 頭先講到，即係不停佢會經常去諗自己工作點樣可以再好啲啦，再多啲啦。我記得其實Ian 去出二期大樓嗰陣時，佢曾經都好明確咁講過，希望自己嘅定位係一個唱作型嘅歌手。咁去到而家，即係有好多自己嘅作品推出咗嘅時候，你覺得自己喺唱作歌手呢一方面，你覺得自己做到自己最初嗰個預期未咧？ 嗯，我觉得都是 on the way 咯，即系都系做紧呢一样嘢，咁就所以其实都好开心嘅，即系庆幸自己有呢个机会，有呢个自由度去自己创作啦，或者甚至系揾一啲帮自己嘅音乐人，揾自己嘅班底一起去创作，咁呢一方面系觉得好幸运，咁但系我觉得呢一样嘢就冇终点嘅，即系所做嘅作品系记录嗰一刻嘅自己。咁但系一定会，即系我都当然希望自己会一路一路进步。咁所以可能几年后所创作嘅歌同而家又会有啲唔同咁样。所以我就觉得冇终点嘅，但系我已经 on the way， 所以系好开心。 嗯。 为你我做春季某天清早的细雨，做你养分酝酿这相遇。是水雾，我充当结缘，于深海里抵挡一切霜雪。若是没原因，恐不知得你吸引。这女性密友，可爱得很。当初不懂这亢奋，着于那种气氛， 爱爱爱，怎么爱都需要区分。如你，已等于我天光天暗，已等于我悲伤缘分，是震撼，是确恨，教我几敏感，已经将我思想体温，已早给你不要再等。这段故事是歌手与模特儿，如唱每段歌词，发觉到我不知不知，会为友情太放肆，劳碌和烦忧，不要紧跟你深究，最正确做法，等等等我担忧，当你已等于我天光天暗。 陈卓妍的 DWBF 转头回来继续有他的访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会推出两幅住宅地，分别位于大埔和浅水湾南湾道，预料可提供大约210个单位。市建局方面计划就土瓜湾红福街、银汉街重建项目招标，预料可提供大约750个单位。至于私人发展和重建项目，当局预计新一季度内有12个项目完成地契修订，7个位于九龙，4个在新界，1个在港岛。当中规模较大项目位于14乡，涉及超过4000个单位。局长黄伟纶说，计及不同来源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预料新一季度总供应量大约有7110个单位，单季供应量创近年新高，单计头三季预料可供应大约14430个单位，比本财政年度有关目标已经高于一成。智联会清盘人蔡耀昌话，今朝接获警方国安处通知，要冻结智联会六四纪念馆物业。他強調，支聯會已經進入清盤程序，認為當局做法不合理，將會去信保安局要求解凍。他說，警方國安處人員朝早約他到六四紀念館轉交有關通知書並且簽收。警方亦都更換了六四紀念館的閘鎖，禁止其他人進入。蔡耀昌说，通知书提到因应支联会被起诉涉嫌触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保安局局长根据国安法指有关组织的资产或涉及危害国家罪行，因此作出临时冻结。 他估计六四纪念馆物业目前市值大约800多万元，加上大约220万元银行资金，被冻结的固定和流动资产总值大约1100万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国庆日和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下周初风势清劲，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两单坏车，咁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较早前近住绿景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而家大嘅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咧，近住丰盛苑之前都有坏车噶，咁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虽然喺狮隧公路近新田围村慢线有路面维修啦，咁但系而家一带只系车多少少，但系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嘅交通就比较挤塞啦。虽然较早前嘅间封措施取消咗，咁但系而家狮隧九龙入口车龙分别排到去窝打路道近太子道西，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扭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中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近宝奇利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东隧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近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行政长官会喺10月6日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同相关刊物。你亦可以喺当日下昼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或天马政府总部行人天桥入口索取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主要公共图书馆、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索阅。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面对住好朋友爱上了自己喜欢的人刘启明，原本想着默默地祝福他们，不过在幸福画面背后原来是一个骗局。宋运辉会不会出手相救呢？ 大江大河 晚晚看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18/22，儿 台好日子。我是夏妙妍，我在儿台的时间除了主持中文歌集，还有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最难忘的就是可以访问中村雅俊、松田圣子和宫廷静香。想回这些日子就好像是昨日的事，现在就要交棒给小白白元浩。 多谢你啊喵姐，我已经由小白变成大白，做埋人爹地添啦，但是对日本歌的钟爱始终不变。 那等着听你的天空海阔啦。 18/22， 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梦雨，你咁鍾意食白饭，你觉得阿一同波盛亲食白饭配咩餸呢？ 两个都系烧肉，因为我会觉得系最开心同埋最好味嘅一个配搭嚟嘅。我系梦雨，如果想知道我揀阿一定系波盛呢，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嘅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00-4:00，咁呢就系我是你的后援会。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Don't 人当自强。 头先一路听 Ian 讲啦，即系自己嘅生活当中点样摆喺音乐度，同埋希望自己嘅歌有啲 message 可以俾听嘅乐迷，亦都会有啲嘢攞走啦。咁而家新嘅派台作品啦，搞不懂啦。咁啊，一开始我同阿斌咧就会先估啊，关于呢一首歌嘅嘢。咁然后交俾你揭晓，你估得啱唔啱啦？ 系 我估先啦。咁啊，因为今次搞不懂，我估嗰样嘢就系 Ian 当即公司可能同 Ian 讲啊，嚟紧我哋要做首新嘅歌啦。咁当下咧，可能我谂 Ian 第一个谂法就系，既然即系都知道就系、是。既然 fans 好多時候都好想知道自己身邊所有事情，或者環繞自己所有事情，甚至乎係我嘅諗法嘅時候，咁點解我唔去趁住有首新嘅作品？好啦，我就用呢首作品去寫俾大家聽，到底 Ian 喺呢一刻其實自己係諗緊啲咩咧？咁就好真實想喺呢首歌度透過隻作品話俾啲樂迷聽嘅。咁我就係咁諗嘅。 係啦，佢估就係嗰、那個即係、就是、個 message 上面，我想估咧就係嗰個曲風上面嘅選擇嘅，因為上一首DWBF。咁我自己有時聽，即係我哋都會講，都好中意，因為喺你身上呢一個風格嗰陣時都係即係啱啱出現冇耐咁樣。咁我想估就係今次去到搞不動咧，都用翻一種即係R&B 一啲節奏感強啲嘅歌。我覺得可能有一個契機就係嗰一次你哋 Mirror 開 show 嘅時候，因為你喺台上面即係有一 set 就係玩翻啲 WBF， 而係唔係你平時就咁企喺度唱嗰種，你甚至乎有一啲其他 dance 有 movement 啊，咁好 colourful 嘅一套西裝咁，咁其實嗰個係好睇嘅。咁我覺得個契機就會令你覺得，哦，原來呢一種歌擺喺舞台上面有佢嘅一種可能 energy 或者一種 magic， 而亦都你或者同公司都會有諗過，哦係，如果將來繼續行嘅時候開 show 嘅話，有呢一類嘅歌你又 handle 到嘅話，應該係可以再試多啲，咁樣食住 DWBF， 咁所以今次搞不懂去講呢一個叫成長或者自己嘅題材，有好多曲風都可以揀嘅時候，咦咁不如試下我哋繼續用呢一種嘅方法去做啦，係啦。 咁就兩位都啱咯，但係就、哦、即係成件事係點樣呢？因為其實我由上年年尾嗰陣時就自己就走咗去揾 team 啊，我就話、你好啊，我係 Ian， 我想嚟緊呢一年，我想推出四首歌，咁我想揾你做監製，同埋我哋一齊合作，一齊創作啊咁樣。咁跟住，所以就開始打開咗呢個序幕啦。咁首先公司佢冇同我讲话，即系冇俾一个 music direction， 我话你要做啲咩做啲咩，反而嗰个就系我同 Tima 跟住就一齐写咗一个，好啦，咁我哋四隻歌，第一隻咧不如就类似，即系我哋就揾啲 reference， 咁、就类似呢啲感觉噶啦，即系譬如好似 let's say 例如春夏秋冬咁，咁点样春天啲啊，夏天 summer 啲轻快啲，即系我哋就自己写咗个 plan 出嚟，一个 schedule， 例如几多月要出呢只，几多月要出呢只咁样， 系 咁。跟住，搞不懂呢只歌咧，其实佢一开始唔系谂住系呢一个主题嘅。一开始我同 Tima 写完个曲嘅时候咧、其实 Tima 系都有啲想系讲爱情嘅，即系就觉得哦个 beat 听落都几 cool， 不如就讲下好似而家啲爱情咁样咯。我哋倾完就话，而家啲爱情都好似系我好中意你，但我唔同你讲，我喺你面前扮 cool， 纯粹 chop 下、draw 下你 attention 咁样，都几有呢种感觉嘅。咁跟住我。我哋傾完之後，佢都覺得 OK 咁樣。咁但係咁啱就有個契機，就係突然間有一日，就因為嗰陣時適逢都拍緊調教你 Mirror 呢個節目咁樣。咁我嗰陣時就又係自己有一個即係再回顧翻自己一路即係出道以嚟嘅經歷咁樣、一啲諗法。咁嗰刻突然間有個情緒，我就。跟住我就即刻打俾 Tima 啊 ，Tima， 不如我哋呢只唔好讲爱情啦，我哋呢只不如讲下我自己啦，即系例我又同佢解释话，哦，其实都我都好 confused 嘅，即系唔知点样面对某啲嘢，我就讲解释俾佢听。跟住同埋我话，另外都想带出一个主题、就是，就系哦，如果我唔系呢一个唱歌嘅陈翠妍，或者我可能当初冇参加全民造星，我唔系唱歌嘅人嚟嘅，咁大家又会唔会中意我咧？可能喺第二个平衡时空或者点样？咁、于是就有一个咁嘅谂法出嚟咯，即系所以就有搞不懂呢一只歌出嚟。其实主要都系 reflect 翻自己嘅咁样一啲自己嘅感受嘅嘢出嚟咁样咯。 咁 Day One 去揾 Team R 嘅时候，有冇即系自己去筛选，可能去谂今年嘅 plan？ 点解又会去拣到 Team R？ 因为拣 Team R 同佢合作个曲风上面就真系会，大家而家听到偏向而家呢一种会比较多啲。 系，因为本身我都好鍾意 R&B 嘅。咁我偶像係方大同先生。咁我就觉得佢好劲嘅一样嘢就係佢会将，因为其实我觉得香港以往都唔係好多人听 R&B 嘅。咁但係佢好成功地将 R&B 嘅血注入咗呢个本地市场，令到大家多咗人听咗，多咗人认识咗，亦又影响到我咁样。咁所以我就会觉得，我其实都好想做一啲 R&B 嘅作品。咁跟住我有听过 Tima 好多嘅作品啦，包括佢嘅编曲啦。咁其实 even Tima 嘅编曲系譬如系 ballad 嘅，但佢都系会用一啲新啲嘅声，譬如啲鼓声或者琴声都系唔同啲。咁嗰样嘢我好中意，所以我就第一时间就想话想揾佢一齐合作嚟做今年嘅系啦，或者之后嘅音乐咁样。 但系当下已经系好有信心地，即系一下就博取系四首。即系通常有时可能歌手第一次胆粗粗去揾一个监制或者揾一个音乐人合作嘅时候，不如我嚟试下玩一首先啦。咁然后通常再加码咁样噶嘛。即系但系嗰下已经好有信心四首咯。 系啊，嗰下都好有信心，因为知道佢有好一个好高嘅能力啦，佢对于音乐嗰个品味亦都系好好咁样。咁所以其实初认识已经建立咗一个信任喺度。咁同埋点解会觉得系四首，就系因为其实本身系初嘅 planning 系出 solo 歌系每年有三首咁样嘅。咁但系有一年就出少咗一首。咁跟住咧我就喺度谂，今年我早啲 plan 应该可以补翻嗰一首。即系我咁嘅谂法，因为我上年年尾就 planning 下年嘅歌，咁我觉得咁我一路做，我哋又自己创作嘅，咁自己可以控制到，咁松动啲，咁咪应该 OK。所以就贪心啲，就我想追翻之前嗰个 quota 咁，所以就定咗呢个四首呢一样嘢。 系咯，但系你一年而家八九月到已经第二首啦。 系啊，但系都系，所以都系计划都系讲不上变化，永远都系。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做好自己份内事咯，即系我。嘅歌，咁我自己一路會 keep 住做，咁總之我就有喺度啦。咁如果有一個係可能公司覺得啱我嘅一個檔期可以出我嘅歌，咁我隨時 ready 已經係可以咁樣。 但係最起碼有支強心針，就係話有俾好多樂迷聽啦。起碼仲有兩首係會將會推出 嘅， 大家等一等，期待一下嚇咁樣。 咁但係頭先都即係阿芬臣都有問你啦，即係作為即係唱作歌手呢、這個，你話係 on the way 繼續努力緊啦。咁喺《搞不動》呢一首歌作曲方面，你同即係 Tima 又一齊，其實喺嗰個過程嗰度能夠同到佢一齊去創作嘅話，有冇發現係可能同自己之前自己嘅創作嗰、那個模式啊等等啊、那個 chemistry 係有啲咩唔同嘅？ 我覺得當然有嘅，因為每一個人，即係每一個可能每一個人啦，去創每一個創作人，佢創作歌曲嘅時候，都會有唔同嘅一啲習慣或者唔同嘅一啲諗法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同大家一齊 co-write 嘅好處就係好似可以集百家之大成，即係我又有隻雞喺度啦，你又俾啲豉油啦，咁攞啲葱嚟，我哋整隻雞咁樣。咁所以就會令到呢隻歌變得有唔同嘅元素喺入面，而都係大家攞自己最好嘅嘢出嚟咯。咁同時亦都係即係大家互相交流，那個過程係好開心。因為回顧翻，譬如可能初出道嘅時候，咁可能會監製覺得呢首歌啱你，你唱呢首啦咁樣。咁跟住佢就交俾填詞人填詞。咁其實可能我去入錄音室嗰下，其實我都係聽住呢個旋律，跟住呢個歌詞唱。其實可能事前冇乜太深入嘅交流，即係好似有少少感覺係一隻歌會分咗唔同嘅 part。總之我就純粹最後就好啦，砌埋佢咁樣。咁但係而家我覺得令到我覺得個過程我好享受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哋由第一步開始都係一齊做咯，即係我哋幾個人一齊去即係 大家 connect 住一起去，即係無論係可能曲詞啊、編監啊、唱啊，去到 MV 想表達嘅信息啊，我 MV 著咩衫都好，都覺得係一體嘅咁樣。咁可能出到嚟個信息會再強烈啲，個人感受亦都會再大啲。 嗯，即係可能真係由個曲開始就真係可能同天馬坐低咁啊，就彈住大家 jam 住，究竟個旋律點樣去開始？ 係啊，係啊，係啊！我哋其實會一路傾下偈，一路食下飯，跟住就突然間諗到啲嘢，不如試下啦咁樣。咁跟住就試咯，每人我試完一次，你又想試下，咁咪試下，然後就聽下大家。所做出嚟嘅 idea 有啲咩唔同，或者有啲咩觉得好嘅，大家都觉得好嘅就留低，然后咁样去做出嚟咯。 喺你创作嘅过程，即系因为即系都知道 Ian 系咁喜欢去做歌嘅咧，会唔会其实即系同 Tima 一齐做，既然大家都咁相处得好嘅时候，会唔会都八卦啊？编曲嗰方面有冇得点样玩下，或者睇下佢点搞咧？然后可能迟啲，喂，不如我又落手落脚一齐 jam 下啦，咁样。 嗯，编曲其实。都因为成日同佢一起做嘅时候咧，佢都同步进行嘅，所以其实都知道嗰个过程系点样嘅。咁、但系即系如果去到至于我自己会唔会话好想做，我又冇乜特别一个，即系譬如好似今次 MV 做导演咁，我都唔系话特别我下一只歌一定要导演，话下一只歌一定要编曲咁样，就唔系咯，纯粹系突然间哦个谂法哦，我想如果我可以导到嘅话，咁我可以可能出嚟个信息会再强啲咁样，就可能睇下会唔会有一日有呢个谂法而令到我有呢个行动，就唔系话哦我一定要 set 咗个目标俾自己，我一定要咁做咁样，系睇下件事会唔会哦，如果咁样配合会再好啲咁样， 同埋虽然即 credit 上面就净系写 Tima， 但我又觉得啱啱好似 Ian 嚟咁讲，即系成个过程睇住嘅话，佢同步。在咁編曲，其實佢做緊咧，隔離聽住，其實都已經參與緊，甚至乎可能都有啲 feedback、即係我相信佢整嘅時候都會問下你啊，咁樣好唔好？其實都參與咗喺裏邊噶嘛，叫做 係因為佢都好好嘅，即係佢都會好好 respect 我嘅意見嘅，即係佢都會然後我可能有時聽完啊，如果呢個位我哋攞走邊啲或者加乜嘢咁樣，然後大家都會即刻試咯。咁所以我覺得咁樣合作係好 smooth， 好開心嘅咁樣。咁同埋跟住就去到。歌词嗰 part， 咁我哋就会倾啊，我哋呢只歌揾边位填词人好咧？咁跟住我哋又会再坐低一齐倾下，跟住咧我录音嗰阵时填词人都会喺度添。咁跟住有阵时又会突然间，我觉得呢一句如果改造咁样会唔会好啲？就即刻同team up 同埋填词人一齐倾，跟住佢哋倾完觉得我都 OK 咁样。咁所以件事系好似。即係大學做 project 咁樣，總之大家一齊做，我哋其實係冇分話嗱，冇一個咁當然明確嘅分工都有啦。咁例如我填詞人咁樣，我係作曲我唱嘅咁樣。咁但係其實大家都係我總之我哋做好呢個 project 哦。你見到呢度有啲咩可以覺得好啲嘅，你就講啦，然後我就配合咁樣。 今次去作詞嘅部分同 Oscar 去合作啦，即係會唔會我喺度諗緊就係因為今次一首咁耐心、咁 Ian 耐心嘅一個填嘅詞嘅部分，其實當初 Oscar 去同你傾呢份詞嘅時候，會唔會都同我當初有一個一樣嘅疑問就係、是、其實點解？Ian 嗰個底韻入面係會咁樣嘅呢，原來佢個人咁靜嘅，原來佢有諗好多關於對於佢未來嘅想像嘅，即係佢會唔會都比較多呢啲嘅疑問喺當中， 我諗佢一開始都可能會有嘅，同埋一開始大家都未算話十分熟悉嘅時候呢，咁佢更加可能會諗咁應該係咁即係點呢咁樣。咁所以我就其實我錄咗一個好長嘅 audio note 俾佢嘅，即係講曬我由出道到而家經歷過嘅嘢，我面對嘅嘢，然後我覺得有啲乜嘢係令我覺得有啲咩睇法，我全部都講曬俾佢聽。咁我然後佢就寫到呢一份好好嘅歌詞係。即係描述我自己嘅，因為點解當初會揾佢就係因為我聽咗 Anson Con 黑之呼吸，係咁跟住我覺得 Oscar 好熟悉，我睇完個歌詞就覺得哇，佢都好熟悉 AK 咁樣， 係 咁我就覺得好犀利咯，即係出自人哋嘅手筆寫嘅，自己又會係點樣呢？於是我就想揾佢睇下佢筆下嘅自己會係點樣咯。系， 至於今次 MV 啦，自己都去執導埋啦，咁啊有埋阿權導演幫手啦，即係 Welby。咁但係嗰個橋係當初你同我記得，因為我睇阿權導演嘅 IG， 佢有講嘅，佢話咧第一日咧，你同佢講拍呢個 MV， 你就同佢講。 今次個 MV 我想困住自己。咁佢話佢第一下佢都唔好搞不懂，佢話搞不懂啊，點樣困住自己啊咁樣。咁但係呢個去今次做自己導演 MV 嘅過程，其實係咪都幾好玩？ 點解要困住自己？ 點解困住自己咧？當初 係幾好玩嘅。首先，咁點解會困住自己？就係因為配合翻首歌咯，即係成個意思。咁虽然呢次歌词唔系我填嘅，咁但系其实都同 Oscar 沟通咗好耐，因为系好关于自己嘅嘢。咁所以我对于 MV 嗰个视觉上想呈现嘅都有一个睇法。咁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其实系想用一个玻璃箱透明嘅困住自己。咁但系唔系净系得我入边，入边其实系有一啲我、有床啊，有 sofa， 即系一个屋企嘅 setting 嚟嘅。即系其实有嘅意思就系、其实嗰个就系、真实嘅我咯，我日常嘅生活咯。咁、但系 meanwhile 出边其实好多人喺度睇啊，喺度我会指指点点啊，会影下相咁样。即系其实都有啲似我搞不懂嘅一样嘢。其实咧，我系望住呢啲嘢发生，我系知道，我系意识到嘅。但我搞不懂嘅唔系大家点解咁做，我都知道大家点解咁做嘅。但我搞不懂嘅就系我自己应该点样去应对咧，我点样去调节自己嘅心态啊，或者我应该做啲咩去令到自己喺呢啲 moment 唔好咁难受咧咁样。系，所以当初就第一下就有个想法，就系首先咧，我一定要困住自己，而且咧我系出唔到嚟嘅，我系唔可以出嚟嘅，系冇门口嘅呢一个箱咁样。咁跟住咧，第二样嘢我都想表达嘅就系，我最后一定要有另一个自己望到入边嘅自己，系，因为我系好清楚知道我自己意识到呢一样嘢噶嘛，我亦都知道系发生紧咩事，但系纯粹我唔知道点样帮呢个箱入边嘅自己咯。即系我好想帮佢，但系一嚟我唔识啦，咁又冇门口，咁入边嗰个又好想出嚟，好似又叫紧我帮佢咁样，但系我又唔识帮，咁所以出边嘅我又有少少愧疚咁样，即系处于一个咁矛盾嘅状态。 所以最后就只能够大家好似对望住，但系隔住咗一块玻璃咁样样嘅状态。 系啊系啊，所以其实都唔够胆好理所当然咁样直视大家咯，即系可能入边嗰个眼神会系、我求你，你帮下我，好想走出嚟嘅，其实咁样，咁但系可能出边嘅我自己其实都有啲惭愧咯，我都想帮你，但我唔识 啦咁。 但系喺完成晒所有即系整个作品啦，即系 M V 啊、个歌啊，去完成晒个过程之后，再谂翻最初呢个出发点，有冇觉得？出面的自己和入面的自己其实现在距离近了一点，没有之前的隔膜是那么大呢？ 都仲摸索緊嘅，好坦白講。我覺得因為即係個性格都二十幾年，即係即係好難一時三刻改到嘅。我覺得其實意識到個問題咯，即係自己都想去解決，但係我同時又唔係好想改變到自己真實嘅性格咯。即係我覺得。如果个性格系你好差嘅，你好影响到身边嘅人嘅，又或者我本身我当我性格系好暴躁嘅，会打人嘅，咁嗰啲当然要改啦。咁但系我觉得其实我呢个性格我冇骚扰到大家，我冇影响到大家，只不过系中意自己一个多啲啫，即系我中意低调啲，或者我中意有阵时自己可以同自己独处多啲，就纯粹系咁啫。咁所以其实我仲摸索紧中间个位。 咁啊，头先就讲过呢一个嘅 project 啦，有四首歌而家嚟到呢个第二首搞不动啦。咁另外嗰两首嗰个风格上面、题材上面，而家系咪都 work on 紧，都仲倾紧啦？定系其实都即系录紧啊？嗰个 progress 大概系点样样啊？之后嗰啲。 哦，其实呢首先因为搞不懂系有个 acoustic version 嘅，咁但系嗰个就唔系分都出嚟多一首，佢系同搞不懂系同一首嘅，只不过第二个 version 啦。咁跟住其实之后嗰、那个第三首其实有㗎啦咁样。咁、第四首就即系要我哋已经有嗰个 类 型啦，个初型嗰个风格啦咁样。咁所以其实都一路 keep 住做囉，即系我觉得可能出面嘅进度同自己 plan 嘅唔同，咁但系就自己都一路 keep 住。咁起碼我即自己鬆動啲，都係嗰句有嗰陣時我就有啦， 有啦咁，係咪都係會 keep R&B 少少呢種風格為主嘅呢幾隻都？ 嚟緊嘅就冇咁可以透露下，就即可能冇咁重 節奏感 嘅，可能就會係。会唔会系情歌咧？即系偏向翻情歌少少啦，可能会咁样。咁但系就 系咯，卖个关子， 到时又点样样啦？你又唔知嘅，好似呢只本身系情歌，最后变咗经历咗个 cam 之后，又可以变咗第二样嘢。 冇错， 但系个曲风上就会同 DWBF 同埋搞不懂系都会稍微有啲唔同嘅。 好啦，今日 大家期待下， 期待下啦。今日而家有呢一首嘅搞不懂嘅，今日再次多谢 Ian，thank you，thank you， 谢谢两位。 何谓成熟并未望通，我搞不懂，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两者怎去兼容？兼容构想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在路中更搞不懂，人大大冒充扑穿天空，却丢失了怂恿宽容，理想追逐之前发觉到处已失望，过去要快乐就直接敲敲我的心，能够听到洁净声音，在挫败中总有不甘，累了变空也未算暗，再微细连睡界有种剔透感，时光过度一想青春翻空，错过老口渐厌恶变作苦，何谓成熟并未忘通，期盼你感觉到，假使间有天光阴到大，我再也不痛伤，始终几位始终喜欢低温间这位我，不舍掉低我，何苦贪问，这点天真青春早早失踪，任脑海颠倒始终要宽松，我也许太远了，碰上急雨冷风，所以自晦气了，感到很冰冻，不知怎形容。 今日骚动嘅幕后大俾大家有 Ian 陈卓贤嘅搞不懂，其实同样时间骚动嘅幕再见。